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因为我的眼水不是很平价，我继续这个琉璃光观风大。我于以前观解安乐，观世动时，观身动止，观心动念，诸动无异，等无差别。这段经文就成像所谓开示菩萨本妄妙明，观此世及与众生，就是身心世界都由这个妄言风力所转动而有的。除了我们这个风力这个是无我的身心世界，那因此必然复杂地收这个风大收这个观，所以我于以前就我正在一份教我修这个所谓的风大那件事呢，就观界的安乐能界呢，就有十方，所谓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方下方，一共呢有十个方的，就我们次第的观，那么界属于无情，那么为什么可以能够安乐呢？而由这个风是执持，如果没有这个风，没有这个妄心呢，就没有这个界的。所以说呢，观界安乐而是这个风力所转，观世动时，世呢就有三世，就包括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么世呢就是千流的，就是过去就是未来，讲呢个世上嘅动咧，其实都有个风力，脉迁移，所以有过去，有现在，因为呢个三世，如果冇咗呢个风力嘅脉迁移嘅话咧，亦都冇呢个世嘅，冇呢个世嘅动作。个观身就动止不动，就四威而中咧，属于我哋呢个行止咧，就系四威而中嘅住坐卧咁啊，动同止合埋即系。我哋个身有呢个行住坐卧，嗱咁点解呢个身有呢个行住坐卧咧？亦都系呢个风咧所促使嘅，所以观身动止就观心就动念啊，心就系有生住意灭，个心系浮动嘅。如果有呢个念咧，亦都有呢个风力咧，妄念所转动而有。那诸动就无诸动不上来，观界安乐，观世动时，观身动止，观心动念，成就诸动，通都系动，就几种动啦。加无意咧，动个相系有事实上可唔多唔同，但系就呢个风力所转，所以话冇有两样，即系呢个风力所转就等无之别啦，即系咧冇有呢个分别。除了这个风力呢，是没有这个观界安乐，观世动时，观身动止，观心动念，亦都是说这个身心世界所以成立，完全呢是由这个风力所转动。如果没有这个风力转动呢，就是没有这个种种的动向的。所以我是觉了的此恨共性，人类无所从，就去无所至。我覺得即係成像啊，所謂諸動係好多種，無疑咧就純粹係呢個風力所轉，或者呢個風力，所以因此咧佢就覺到啊，所謂止貧動性呢一關動嘅風的性咧，佢哋再進一步觀察，就內無所從，就去無所至，觀呢個風就內無所從，即係揾唔到嗰個來處。亦都咧揾唔到佢呢個去處，嗱，所以有風先至有動向啦，冇風啦，就變咗個動向咧。所以話風嘅來去都求唔到，動向更加求唔到，而之上身心世界啊都係不可得嘅。 劫人这个风力网缘这个网心呢所转动而有。这十方微尘颠倒众生，十方就讲这个世界，十方世界微尘呢就之下边呢所谓的众生是很多很多，我们一方的众生都很多很多，我说十方的众生呢那么我众生更加多了，多得好像微尘那样的，我们世界上地下的微尘或者我们的房屋他只一次我们旅行两个月回来，那么那张桌子想想买这个桌子很多灰尘的，那这个灰尘呢是数不清那么多的，其实我们的众生呢亦都是数不定那么多，众生呢就是众缘之生，除了我们人之外有很多个动物，即是我们说畜生，但是动物呢有这个水上游的，有这个陆地走的，亦都有这个天上飞的，凡是呢这些这样的众生呢都是种种因素和合有，因此他们众生每一种的动物，不论它水上的、天空的、陆地的、人用畜，都有它自己这个业缘，由这个业缘为因就感到这个果报，所以这个众生呢有自己这个业缘，加上这个父母的因缘，他们有这个自己这个动物出生了，所以他们众生即是众缘和合而生，才会有这个人，才有这个畜生，若果没有种种的因缘和合，就没有这个众生可得的，所以他们叫众生。加上颠倒呢，众生都是颠倒而有，无论的因用果都是颠倒。加上这个风力，我们本性即是本觉妙心呢，本来就是清净寂灭的，没有这个身心世界的，就我们一念妄动有这个风生了，因此呢就有这个身心世界所执持。现在我们最近颠倒呢，就因为我们众生迷真起妄，所做的都是这个业力，有这个烦恼就有这个罪业，有这个罪业为因，我们感受这个罪果报，这个属于颠倒，这个因颠倒，果也颠倒，所以我们的人我说我畜生就是我们的人类，现在这么多不同呢，有些人这么好，有些人这么差呢，你有些人真的好到不得了，有些人要差到不得了，那我们人如此就动物，好像我们有只狗又有只猫，那我们的人学习那些狗应该是很好福报的，吃有准时吃好的，我们只猫就更加不用说，那你畜生呢，虽然都是畜生，都是猫都是狗，但是呢它有它的福，有时一只鸡都好，那它有福就不用被人劏的，如果它没有福的呢就被人家劏了，它死得很冤枉的，所以这个福力呢，我们每一个人啊明白这个道理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多修的福，要多发的心，留在这个三宝门庭之中啊，你最好就中福了嘛，你扫地也好，你抹佛台也好，你布施菩萨的油灯也好，烧香摆花也好，这通通都是属于自己是修福的。那么为什么呢？很简单，无论哪一个道场你扫得干净，那些油灯整得漂漂亮亮，那佛台摆得干干净净，那些花都摆得好好，那些衫都摆得好，又新鲜不怕烂，那么任何一个人看到啊，这个就很庄严，那些菩萨又很庄严，那他为什么会讲这个很庄严的生活欢喜心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负责人打理得好，地方又干净，花草又肥美，那么生活欢喜心咯，他生活欢喜心就已经种了这个善根了，那么怎么生欢喜心由于你这个做得好，对这个道场负责任，做得好了，那他就生活欢喜心了，即是说他们的欢喜心和佛众的善根是如此由你而来的， 信里面都收到福啦。所以我哋每一个信徒嘅人啊，最紧要福固然系要，其实智慧亦都唔可以少。福而慧咧，两样都要平衡。如果唔系咧，就变咗个颠倒嘅众生啦，颠倒呢个倒转嚟。啊，呢只帽本嚟戴喺头顶，你当鞋咁样着。啊，呢只鞋本嚟着喺脚，咁你当个帽咁戴。咁就變咗咪顛倒是非咯。嗱，咁啊眾生呢個果報想話顛倒嘅，就因為咧佢唔係永恆，而係咧係生生滅滅。不過我哋嘅人啊，除咗識得所謂食飯瞓覺之外咧，我哋生存幾廿年咧，好多人都係為呢個命，為呢個利，名名利利啦，咁啊過一世。所以佢就顛倒眾生啦，唔識得點樣佢哋自己做下福，唔識得點樣佢自己修下智慧，亦唔識得點樣自己去修行，為自己將來咧做修啲本事，做啲資糧，唔識得自己點樣安排自己嘅後來。如然睇呢個眼前呢個名名利利，你爭我奪，所以呢個眾生咧佢就顛倒眾生啦，同一虛妄啊！就因為咧，呢個世界上無論係有情嘅眾生，亦或無情嘅世界啊，都係同一個虛妄，係由呢個風力所轉。如果冇咗呢個風力，呢個妄心咧，就冇呢個眾生世界可得啦。所以話同一虛妄，佢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內所有眾生。然之後乃至推廣，唔單話我哋呢個地方，乃至嗰個三千大千世界，應該係三千大千，即係三千，即係三次講千。我哋一個日月照南個地方，就係一個小世界。所以我哋呢個世界咧，一般人都唔知啊，佢就知我哋眼前呢個世界。世界以外咧，佢哋就唔相信嘅，因為睇唔到。而且咧，今日科技發達咧，我哋呢個地球之外，仲有其他地球，好多好多世界嘅。不過我哋呢個眾生咧，所以呢個現靈關係眼光短小，只睇我哋自己眼前睇唔到啦嚇。所謂呢個上空變化大嘅，其實咧世界係好多嘅，所以每一個日月。这个世界有一个人一个月，就叫做一个小世界。咁啊，一千个小世界咧，就成为一千个小界。咁一千个小界加埋一，就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加埋一个大千世界。咁啊，三次讲千，所以一千个小世界，一千个中世界，一千个大世界。咁樣咧，三次講千，所以叫做三千名嘅大千世，三次講千加埋咧叫大千世界。嗱，咁呢個大千世界就我哋釋迦牟尼佛所教化嘅地方，就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啦。一世界內就所有眾生，嗱呢個三千大千世界裏邊啊，每一個世界。里面所有的众生呢，就譬如乜呢，就如一气中是处百蚊锐，周周圆明，于分气中就古法狂流，都是讲这个风的古道，在这个三千世界一个世界里面一个众生啊，就好像这个器皿，这个器皿呢都不是很大的啫，他就收到一百隻蚊子，似乎蚊子即是蚊仔，收到一百隻蚊仔。那你說一個小小的器皿，或者例如我們打個比喻，我們在香港太古方堂那個盒，堂食了那個盒就大過一點，其實這個盒大了，比這次比這次大了的已經。你說將這個太古方堂這個盒，裝一百隻蚊子在裡面，你說是不是古錯啊？這麼窄的空間，一百隻蚊子。佢震喺嗰度，已經 wo 就肯定咧，你推我撞。咁即係話咧，就好渺小咁解。加埋咧，再一個實，好似啦，我哋一個器皿之中， 庄一百只蚊仔周周雨明啊，大家你嘈我就我嘈你，真系个肺炎，你撞我我撞你，所以于分寸中咧，有呢个分寸咁细嘅呢个气命里边咧，就古法狂闹啊！你嘈我就我嘈你，咁啊古龙。嗱，譬如蚊仔嗱呢个世呢、这个气命，就譬如我哋呢个世界，呢蚊仔。一百隻蚊仔啊，放喺呢個小小嘅命拼命裏邊，就譬如我哋嗰啲眾生咧，生存喺呢個世界之上，周周念命，就係話你一百隻蚊仔喺呢個細細嘅拼命裏邊咧，你撞我，我撞你，搞苦吵喺裏邊啊！就譬如乜咧？譬如我哋啲人啊，喺呢個世界上都係爭名爭利。封个古道，唔系真理，就真理。终日就喺呢个名利里边咧，嚟过日子。喺个畜生都系打打斗斗咁样，弱肉强食嚟到过日子。咁啊，既然呢个世界上冇人，要冲都系为咗自己嘅生存，争名夺利，就好似蚊咧，就好似呢一百只蚊仔啊！有啲系器皿里边，大家苦燥，周周连连，喺呢个分子中无法狂闹，咁啊苦就苦到，发就发生，狂闹即系嘈喧巴闭，就譬如我哋啲人啊，所谓争名争利，都由呢个风力所转动，由呢个风力嘅网所转动，因为有风力网，有呢个身，有呢个身咧，佢就有呢个争名夺利啦，你争就我夺。你搶就我奪，咁呢個世界上所以咧就周周於命。個奉佛就未起，就得無生忍，奉佛從無量升佛，未起就冇幾耐，就係、是、啊，佢明白到啲羅尼果法或者明白到咧，變身心世界都係由呢個風力網緣之所轉動。咁啊，若果冇咗呢個風力嘅網緣，就冇咗呢個世界種種嘅動向。咁啊，因此咧，我哋再觀鼓動嘅呢個風力，既然內無所從，亦都去無所至，呢個風力咧，就當體就虛妄，當體咧就係寂靜。咁佢突然間就豁然開悟啦，所以部分你幾咧就得無心忍。因此咧，就進入啊呢個無心忍，明白咗呢個風，既然外無所從，去無所至，風就係清淨寂滅，就係如來藏性啊！因此咧，豁然開悟，得到呢個無心忍。你以前嘅心開啊，啊進入無心忍咧，佢個心地就開發，所以心光就顯發出嚟。未曾證無心忍。我哋嘅心光咧就唔得顯化，好似有陣嘢遮住咁樣，就變咗咧為呢個風所鼓動。咁我哋今日咧觀呢個風個動向不可得，風亦都不可得。咁啊，因此咧得呢個心清淨，而正無生忍，我哋嘅心清淨啦，所以我哋呢個心地光明就得從此開發出嚟。就乃見東方就不動不光，連個心地開發，佢在呢個動中係悟到呢個不動嘅理體，因此就見到呢個東方不動不光。東方就係群動之首，嗱不動佛呢就即是阿初佛，所以龐大師講啊，佢話此文阿初佛。而向東方土，今日審思為嘅不動自然道啊，就係、是、東方佛叫做阿初佛，即係中國叫做不動佛。嗱，光咧，佢個覺得佢就妙起過，諗間未曾觀呢個風大係清淨寂滅，就當然都係動。現在因為觀呢個風大內無所從，去無所至啊，於呢個動之中。是悟到这个不动的本性， 即係悟到我哋呢個不動嘅本覺妙明真心。咁啊，因此咧，佢就見到咧呢個不動佛國嘅阿修羅，個乃至東方不動佛國都為法王子。咁呢個阿修羅座下咧為法王之子，嘅事實方法身心就發光，洞徹無礙。事實方法就話咧，佢開悟之後，唔係話淨係侍奉無量聲佛，而且十方佛座下咧都為法王子，咁十分佛十方嘅座下都係大菩薩，就身心發光，即係身發光同埋心發光兩種身心都發光。嗱，身發光咧就係悟到所謂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悟到呢個幻化空身即法身。所以心能發光啊，咁心發光咧就係悟到所謂啊無明實性即佛性。嗱，無明本體就係我哋呢個佛性，無明本體就係我哋實性，所以呢個心都發光啦。若身若心咧，兩樣都發光，就洞徹無礙啊！嗱，我哋身心唔發光，就係屬於咧自己的障礙。現在呢個身心都發出呢個智慧光輝啊，咁啊貫照內之身心，外之世界咧都係唯一虛妄，都係風力所轉走嘅。咁啊，因此啦嚇，佢就能夠話身心都發光，洞徹身心世界係無所障礙。嗱，咁啊，以上咧就係求佛問。從何方便入三摩地向那地求佛問？五十佛界是誰為圓通的佛問圓通？如果別人所證，我就不得而知啊！以我琉璃光所修的觀呢個風大得證圓通嘅咧，都話我以觀察入風力入無依，觀察就要佢呢個智慧嚟觀察，以佢呢個智慧觀察呢個風力咧。無依啊，就無所依憑。點解無所依憑咧？因為風係由我哋因念心妄動而有嘅。我哋嘅心如果唔妄動，念念回光返照啊，我哋就變咗呢個風力咧，就無所依憑，就無所依據。既然個風力知道佢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啊！咁就變咗咧，呢個風力係無所依憑咧，從此個心清淨，就悟呢個菩提心，即係悟到呢個菩提國度之心，而進入呢個三摩禅地，或入三摩地，佢合十方佛就全一妙心啊！妙心啊，即係我哋上文所講嘅本覺妙明真心。佢合十方法咧，就係一方法所證。又是正是这个妙明真心，十方诸佛所证都是证这个妙明真心。佛出世的目的就是呢，开示众生悟入佛之之见，就是佛出世的本怀，愿一切众生呢都得成佛道，证到这个妙明真心。所以诸佛证这个妙明真心呢，可以说是自受到在上落我定，他受用就偏于佛界，尽于未来广度众生。但是由于众生迷之故，所以佛呢回观众生都有此个妙明真心，可惜因为迷而不觉悟啊，因此就佛呢就起大慈悲，动大哀怜，垂留九界，现种种身，在在处处化度众生。愿一切众生咧，人人都证到呢个妙明觉心，所证啊同诸佛所证嘅一样，所以不是十方佛啦。第五方力无依无回心，得无生因，合十方就符合十方诸佛咧，系全一个妙心。例如我哋释迦牟尼佛，有日喺灵山会上拈花示众， 大家都不明白，所以为了加持尊者破难离修啊，所以佛就讲一个有正法眼状，系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之全就俾你，为禅宗第一代祖师，呢啲属于啦吓，系佛所谓全一妙心啦。嗱，佢一佛之始，其实佛出世啊，超佢个本来道众生咧，都系全始嘅。所謂妙覺明心，願一切眾生咧都證到此一個妙覺明心嘅學術方法，係全一妙心嘅思維第一，就係我所最好嘅，因為呢個悟到呢個風力無內無所從，去無所至，咁啊得到明白呢個風法，就係原來就妙真如性。就是这个妙覺明心，那妙覺明心呢，不单是佛出世如此，佛出世都是全指的妙覺明心，而我琉璃光菩萨呢，那么亦都是因这个风大之故而得正如通，所以是佛十方之佛所传的妙心一样，就思维第一啦。那虚空藏菩萨即从在起顶立佛足而百佛言：我愿如来定光佛所得无边身，以时手执四大宝珠，照明十方，明尘佛刹，化成虚空，由于自心现大如镜，内放十种微妙宝光，流贯十方，尽虚空际。诸同王刹来入镜内，摄入我身，身同虚空就不相妨碍，身能渗入微尘国土，广作佛事，得大随顺，此大神力由我帝观四大嘅无依妄想生灭，虚空无异佛国本同，于同法明。凡明得无心忍，佛问如通，我以帝观虚空无边入三摩地，思维第一。嗱，咁啊，以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属于虚空藏菩萨观呢个空大而执正圆通，就属于二十五圆通里边咧，系第二十二个圆通啦，即系二十五圆通咧，讲埋呢个咧，就系讲呢二十二个圆通。咁啊，虚空藏十方嘅空大，虚空藏借一尊菩萨嘅名。嗱，呢尊菩萨咧，佢观空而得而悟道。但系空又有内空，又有外空。内空就我哋心里边个空间，好似两个耳朵个里边啊，同埋两个鼻哥窿啊，同埋我哋个口啊，都系属于我哋身体里边。个空间咁就叫内空啦，嗱外边个空间就更多啦，整个太虚空，乃至我哋啲水喉铁啊，凡系通嘅物件，都系属于外边个空。嗱咁啊，现在此一尊空藏菩萨嘅所观啦，在呢个内空外空之中咧，系观呢个外空，就唔系观呢个内空。咁有咩证明咧？因为下边佢由个帝观。阿彪话：我以观察虚空无边入三摩地，咁啊观察虚空无边入三摩地啦，就证明即系虚空藏菩萨啦。你所观嘅系外空，而不是呢个内空。嗱，佢观呢个外空，既然系空啊，当然啦，佢个本体就清净直灭，系无障无碍。所以呢个《央乜摩罗经》里边讲啊。佛身而虚空，虚空就无有相；佛身而虚空，虚空就无生相；佛身而虚空，虚空就无外相啊！嗱，我哋佛身嘅佛所证嘅佛身，你睇咧，好似虚空咁样，冇呢个生相，无所障碍，所以就叫空啦、啊。 因官空而得正圆通，所以他就虚空了观这个空大。那么虚空藏是菩萨的名，当然都是进入这个法身里体的大菩萨。虚空本来就是行常不变的，亦无生无灭，我们永远都是这个虚空。就譬如菩萨所证这个法身里体呢，是行常永远都是如此无生无灭，就是他的常德了。那么虚空这个空间呢，那么空间呢就是菩萨的看见我们那些众生在这个虚空里面享受以讲呢做事情，因此就属于菩萨的乐德了。那么虚空他没有意见任由我们那些人呢在这个虚空里面呢是做事情啊，尽量发挥你的事业啊，不过离开这个空间，所谓自由自在啊，就属于咧菩萨的我得我以自在为意。咁啊空咧，就因为空空寂寂，我哋嘅人生喺呢个空间，佢冇意义。我哋喺呢个空间做事情，建筑、楼房、屋宇，佢都全无意义啊！就属于呢个菩萨呢、这个我得啦。嗱，咁啊虚空系清净。所以菩萨的正德，咁所以菩萨啊，具足常乐我净四德，咁啲四德咧离唔开呢个一心啊，一心包藏万法，所以就虚空藏藏咗藏也，呢个虚空里面咧系包藏万法，咁就叫做虚空藏。嗱，咁啊虚空藏菩萨咧，佢过去曾经喺呢个宝藏佛所。他就发菩提心，他发愿，他说如果将来成佛，那么虚空呢遍满都是莲花，所有众生称我的名号，来生我国都是莲花化身，住心禅定，如果我这个心愿是得意不怕虚发的话呢，就愿这个虚空遍满莲花，咁啊果然咧，虚空佢落咗好多莲花。跟住佢就发现咧，如果呢啲我呢个愿力得以成就嘅话咧，虚空嗰啲莲花咧就唔会跌落嚟。咁啊果然啲莲花咧就唔跌落嚟。因此当时宝藏佛咧就为佢受气嚟印证佢啦。佢话善男子啊，你所发嘅愿唔单话得嘅得以成就。因此我們印證你叫做虛空藏，所以虛空藏裏面叫做虛空印。另外一個名叫虛空印，印就女人懷孕那個身印那個印，那個女子懷孕當然有 BB 啦，而且佢出世啦。就譬如呢一尊菩薩咧，係觀咗虛空而得正圓通，觀咗虛空而得入定，係由呢個空而出生嘅。所以咧叫做虚空印啦。咁啊，点样虚空法呢？佛啊，有一次说法，咁啊，突然间咧，佛又冇咗，法座又唔见咗，听佛说法嘅人亦都唔见咗，空洞无所有。当时弟子就问佢：点解突然间冇晒噶？佛话：我哋唔知噶啦。佢有一尊大菩萨，佢个名叫做虚空座。他要来亲近我听我说话，所以未来到之前他们以这种不可思议事给大家知道，他就叫做虚空藏。那么等他来到呢，没几耐所有佛啊的法座啊和当时听经的人呢通通的重新显现出来，就是表示这一尊菩萨呢是的确观这个空大而得意悟道，所以就虚空座菩萨就即从座起顶第十宗第二八十二，呢就经家罪言，但我于如来定光佛所就得无边身啊！我就虚空座自称如来就释迦牟尼佛，就系揾咧唔得释迦牟尼佛，最初 係親人嘅定光物。個我兄狀啊，最初亦都同釋迦牟尼一樣，親人定光物過我遠如來定光佛所。嗱，呢啲我咁樣叫定光一定，就係、是、呢個心靜。所以先能叫定，個心咧所謂冇雜念，所謂清清寂寂，咁就叫做定。嗱，光咧就由一個定之故啊，所以咧個心清靜啦。有呢個智慧光咧，係發生，亦都可以話呢個定咧，就係、是、呢個心嘅體光，就係呢個心嘅相。嗱，我哋因中修止，止就靜啊嘛，咁啊果相就成定。我哋因中修觀，咁啊果相就成光，即係成慧。咁亦都説明咧呢一尊佛啊。佢哋定光佛咧，就去因中咧收呢個止觀，所以果上咧成為定光啦。嗱，咁呢啲定光佛呢啲啊，佢哋燃燈佛啊，點佢哋燃燈佛咧？就佢出世做太子嘅時候，叫佢最後出家修行，由始到終佢呢個身咧，好似大光燈咁噶，放大光明噶，所以稱為。叫做燃燈佛，即係所講呢處嘅所謂定光佛。個德無邊身，嗱無邊身咧，身就指呢個法身無邊身啦。點解法身叫做無邊身咧？就係、是、佢法身咧係無形無相，所謂樹窮三際，幻遍十方，係無邊無表嘅。咁所以個法身咧。就叫做叫做無邊身，加個德咧，就説明啊，香藏菩薩響呢個定光佛所聞法修行觀呢、這個空大而得念道，所以得到正道呢、這個清淨法身嘅理體，咁啊叫做無邊身。但雖然無邊身之喎，而能夠現種種嘅身度眾生啊。就即係從體而呢種啦，獲得無邊身。佢以前守執四大寶珠，呢、這個譬如以前就正當我喺正光佛所得無邊身嘅時候啊，即係正到呢個法身理體，就可以起呢個智慧。話以前正當我得無邊身嘅時候啊，就守執四大寶珠守。但嗰啲有兩隻嘅，嗱、这、呢個手咧，兩手咧，離開我哋呢個身體，兩隻手咧係從呢個身體裏邊咧係伸出嚟嘅。咁呢兩隻手就譬如拳十二字，拳字就係化度眾生，十字就係照你降魔。咁佢係向下所講屬呢個度眾生嘅拳口方便字。我以前手執啊四大寶珠，就係、是、呢個拳字手咧執到呢個四大寶珠。寶珠咧就好名貴噶，好值錢噶，一個通明透亮，照徹一切咁樣嘅寶珠啦。啲寶珠有四種，有四粒咁多嘅四粒大寶珠。咁就譬如乜咧？就譬如菩薩用呢個拳字度眾生啊。離開呢個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呢四種嘅法門，咁亦即是話咧，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嘅四無量心啊，就係為教化眾生、度眾生根本。因為菩薩度眾生都係大慈與眾生嘅樂，大悲拔眾生嘅苦，咁啊眾生苦就拔咗，樂就得咗啦。所以菩薩咧都有咗起心，但係咩起心咧佢就唔執着噶，所以佢就捨啦。因此咧叫做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啊，唔執着呢、這個四無量心咧，叫做化度眾生。咁加埋手執四大寶珠啊，就説明咧菩薩在兩種字之中，以呢個權字啊，從體起用。從呢個無邊身咧起呢個拳口方便字，以呢個大慈大悲 大喜大神呢個四無量心咧，去化度眾生，為作為度眾生嘅基本，咁啊佢哋手執四大寶珠，係照明十方嘅微塵佛剎，化成虛空。嗱，四大寶珠咧，因為寶珠就有光嘅，有光就能照啦，所以佢就照明呢個十方。當然十方就包括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上方下方，就十方嘅微塵佛剎。佛剎就即係佛國土，微塵咧就即係佛國土都好多嘅。但十方即係每一方啊，都有好多個佛國土。咁即係話世界以外咧，仲有世界，因為我哋眼光短小，只係睇到自己呢個世界。世界以外的世界呢就看不到了，其實世界呢是很多很多的，那麼一方都尚且很多的佛國土未曾那麼多，何況十方世界呢，當然呢這個佛國土呢就更加多多的好像未曾。那佛剎，剎就是國土，佛剎就是佛國土，既然有佛國土，當然就有佛呢在那裡主持，既有佛度主持，有得大菩薩同埋天龍八部個護法神圍繞於佛護持佛法。嗱，咁啊有佛嘅國土，當然亦都有眾生啦，喺嗰度居住。嗱，有佛啦，佛咧就係我哋所供養、所歸依、所依止嘅。嗱，佛國土有眾生，眾生咧，就是我所教化所度的对象。咁但是话照明十方微尘佛刹啊，里边咧有佛系我哋所归依，系我哋所思。咁啊众生就系我哋所教化所度的根基。嗱咁有佛就一定系说法，所以亦都有佛法呢边，即系包括咧。佛个土里边咧有佛有众生，亦都有佛所讲嘅法。加落微尘佛刹咧，十方咁多嘅微尘，佛个土里边啊，都系化成虚空嘅。点样化咧？嗱，佛个土里边有佛，佛系唯心之佛啊，所以就无佛可思，亦都无佛可供养啊。嗱，咁微尘佛个土，就是我們所莊嚴的，即是莊嚴佛國土嘛，因為了但這個佛土是唯心的佛土，就變成沒有佛土被我們所莊嚴。那國土裡面有眾生，我們就了但呢眾生是唯心的眾生，不是心外有眾生，所以唯心眾生之故就是無眾生可度。那佛所說的教法都是唯心自性所說出，因為唯心的佛法呢，咁亦都無法呢可莊嚴。因此呢，在呢個佛國土裏面有佛、有眾生、有法、有佛土，一切一切都是唯心所現。嗱，咁啊，心性清淨直面，無形無相啊，冇有呢個能化嘅諸佛。亦都冇所化嘅眾生，亦都冇土可莊嚴，所以一一都係清淨嘅面，如同個虛空一樣，所以又化成虛空，係無障無礙啊！佢由於自心現大圓鏡，嗱，由於自心就係所謂呢個無邊清淨法身嘅心咧，喺我哋呢個自心裏邊咧，就係現大圓鏡。嗱，呢個現字咧，是最為之最重要嘅。嗱，呢個現就唔係話在先未有，後來發現唔明白，就係成住上文啊，話有諸自心，就係由我哋呢個自心之中咧，係現出，係現現成成，而有呢個大圓鏡。呢個大圓觀就呢個智慧，所以大圓鏡智啊，就係轉白色。成為呢個大圓鏡智嘅，亦即是根本智。加入喺我哋呢個自心裏邊咧， 是現現成成就這個大圓鏡，所以這個叫做現現成成就，就不是我們人間的這個圓鏡，我們人間這個圓鏡照到前面就照不到後面，那這個整個環境呢未必能夠照得曬的。有所以那自心裏面的大圓鏡呢，在現成成的大圓鏡才有根本智呢，就能照上下左右嘅净空第八界都能够照得到，即系从呢个大圆镜嘅根本智啊，起到权智，遍照十方世界而无为。所以教人于自心现大圆镜做乜呢？个内放十种嘅微妙宝光，但十种一个数目，点解佢又唔讲九种，又唔讲十一种呢？偏偏是十種呢，因為世界有十方，所謂十方世界、十方法界，那十種微妙寶光呢，每一種寶光就照一方的世界。那麼十方世界呢，所以就以這個十種微妙寶光呢，來到遍照十方世界。因此我們只是十種微妙的寶光，但這些寶光呢，就屬於這個根本智，這個權智遍照一切，微妙呢就不可思議，就指凡這個權智度眾生呢是不可思議，所以有機則應，無感不通。加上這個自心大圓鏡的根本智裏面呢，是內放十種微妙寶光，做乜呢？流貫十方，盡虛空界，諸同王剎就來入鏡內，就是說從這個大圓鏡的根本智來放十種微妙寶光呢，可以說無不從此發界流，即實智就是權智，那麼向流貫十方，盡虛空界，諸同王剎來入鏡內，這句話來入鏡內呢，就是說無不還歸此法界，一一都歸回這個法界，就是即權就即實了。但這個同王剎，我們先明這個同王剎通，就高顯為義，他的樣子我們通常掛在佛經，那隻銅就是銅花寶蓋，花一隻扁的，銅一隻圓的，都是高高這樣呢掛起扔下來。咁啊，同既然就表示高顯啦，就係表示佛咧係正道成佛，正道清淨法身美體，係福德智慧神通一切都具足，係為十法界中以佛咧係為最高，就好似呢個銅高高掛一樣，咁佢就銅王就即係佛啦，插咗出個土。同王策就即是佛國土，那是不是都留住十方盡虛空界，就是說呢這個大圓鏡根本智現出十種微妙寶光，那些寶光就流貫十方世界盡虛空界，所有的佛國土就來入鏡內。剛才我們說過，現大圓鏡內放十種微妙寶光，就是無不從此法界而流出，是即實就即權，從體起用，加來到十方盡虛空界諸同王佛國土，來入鏡內呢，就是無不從此法界流，是即權就即實啊，就是說明所謂一多無礙，大小相容的點解，就攝入到我心。那麼怎樣諸同王剎就攝入我這個心呢？就是說明啊，佛國土都是為心的佛國土，我們這個心啊所定的法身呢，那亦都是清清淨淨，是無有彼此，所以心要用這個佛國土無有分別，都是為心所現， 所以國土不會妨礙我們的清淨發生，我們清淨發生呢亦都不會被國土所妨礙。若土若身是同一狀性，若土若身同一莊嚴，所以能夠互相攝入啊，或攝入我身，就身同虛空就不相妨礙啊。我哋嘅身同呢個虛空一樣，清淨化身係遍十方界，係無形無相，同呢個虛空一樣無所障礙。所以頭先我都講過，《優鬱摩羅經》文殊菩薩所講啊，個虛空佛身如虛空，虛空就無有相；佛身如虛空，虛空就無生相；佛身如虛空，虛空就無外相。嗱，我嘅佛身好似個虛空咁樣，又冇呢個生相，又冇呢個障礙，因此就可以咧係彼此係互相攝入，佢個身同虛空就不相妨礙啊！呢啲屬於咧所謂一多無礙，大小相容，說明若身定若土都係如來藏，妙真如性，因此先可以互相嚟到攝入。身能攝入未曾國土的廣作佛事，咁我哋攝入我身身，佢不受妨礙做乜事呢？就是身能攝入，這個攝入呢是不入而入，不需要壯業的。我們入這個國土度用心呢，不需要刻意而入，那是正到這個佛身地體呢，從體起用入俗度用心呢，那是不入而入，那是攝入。我們這個身體和虛空啊，是無形無相，但是它能夠從體起用入呢個微塵國土，頭先我哋講過，國土之多，如同呢個微塵數唔出咁多嘅。加我哋見到佛身理體，身同虛空不相妨礙，所以我哋呢個不相妨礙佛身理體咧，就能夠攝入微塵同呢個國土做乜事啊？就廣作佛事，那菩薩要佛成佛。最大的事情就是度众生，这个是肯定的。所以为生为事业，宏法事家务啊，咁啊佛菩萨如此，我哋每一个出家人应该都是一样。如果要搞活动，就是搞这个讲经说法、宏经演教。如果做这些活动呢，真是功德无量的。所以加工作和就身流善人未曾国土呢，就是无非想广作佛事，广呢就大作这个做啊，这个做这个大的佛事。那最大的佛事呢，就是说法度众生。应该度众生人众生迷，虽然他所具的妙明真心是同佛一样，是无二无别，但是佛正道就非得此德，而众生迷之人就非失此身，所以佛呢起了个大慈悲，为了度这些所谓非失此身这个妙明真心的众生呢，所以说种种的佛法，随机化道，随众生的根性呢，说什么法来到接引他，教导他，咁就認為叫做咧係廣作佛事啦，就得大隨順，隨順即係自在。咁啊，得大隨順即係得大自在。如果你未曾破無明正法身，未曾正到呢個法身理體咧，咁啊度眾生咧，當然咧都唔係咁自在嘅，因為眾生嘅根性、習慣、嗜好，而且品性剛強。的確眾生呢不是那麼容易度的，能夠度眾生呢就是菩薩為出來說，起碼都破了這個塵沙煩惱，像而破莫名煩惱。這個塵沙煩惱呢 这个尘沙烦恼呢，就不是呢菩萨的，不是众生的烦恼，那个菩萨的烦恼，就因为众生太多了，他的烦恼亦都很多，但是菩萨想度众生呢，一定要破了这个尘沙烦恼，那个观机说法，不然的话这尘沙就着化到啊，众生那些烦恼多到如尘若沙，你如果不是破明正化身呢，是不容易观机说教化到他们。咁啊，因此咧，菩萨度众生咧，唔单话断尘沙无明，亦都要断呢个根本无明。所谓破一份无明，就正一份法身啦。法身你睇显现，先至可以咧系观机说法，先至可以度众生咧而不住着，得到自在无碍嚟到化度嗰啲众生，所以得大随顺啦。嘅此大神力，就上面嘅所谓无量为一，一为无量，小中现大，大中现小，无不从此法界路，无不还归此法界，即实即权，即权即实，呢啲咁嘅道理咧，系完全啦。所以呢个大神力。我此大神力呢一种上所讲咁嘅大大嘅神通妙力咧，就是由我帝官嘅四大无依而得来。咁四大就系地水火风，加埋佢哋加好就搬空大。咁啊四大加空大就五大啦。咁因为搬呢个虚空而正入呢个圆通，咁啊诸法都系无碍。诸法都是无生，诸法由虚空咁样清净极灭，所以咧虚空如此啊，地水火风四大咧，亦都一样。我话我以观察啊，就四大咧就无依，即系无实体，系完全虚妄。因为四大无非我哋呢个色身，我哋呢个色身系如幻如化，四大。亦都是如幻如化，四大亦都是不可得，所以四大无依呢，因为四大呢是无实体性，不过为自性而有。咁啊，既然四大是无实体性啦，咁啊，点解用我哋啲普度众生呢？我话妄想就生灭啊，妄想就我哋众生啦、啊、一念迷真起妄。因此有呢個電相二分，然後咧有呢個所謂種種嘅變化，最後咧成為我哋呢個眾生嘅心。而其由呢個妄想咧而有，既然有咗我哋呢個心啦，就生滅有生，你一定係有滅。既然我哋呢个四大色身，不过由妄想而有生灭，咁啊说明呢个四大咧系无所依凭，四大本身就无有实体，咁啊叫做四大咧就无依，妄想就生灭，虚空就无依，就说明四大同埋呢个空大咧系冇分两样，同一。如来藏妙真如性，就虚空无二，就佛国就本同，佛国就是佛的国土，本同呢都是同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不单话众生的四大之身同这个虚空是没有两样，亦都同佛国土亦都是相同，所以虚空无二就佛国本同。对于同就发明得无生忍，依同发明呢嗱同就是我哋嘅清净佛性，依同发明呢于呢个无同义之中就发明自己呢、这个本有智慧心光，发出 自己这个智慧怎样修光呢？因此啊，以这个根本智慧修光，照破诸法本体清净而虚空一入无所障碍，所以得无生忍啊，得到证入呢这个无生法忍。咁以上呢就是求佛问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向下就求佛问五十八界谁为圆通，或佛问圆通别人所证，我就不得而知啦。如果以我所证呢，我就帝官就虚空无边，入三摩地虚空无边呢，虚空就是无有个边表，就譬如我哋正个法身咧，亦都系净空遍法界，无有边表嘅。但系我虚空无边，就所证呢个法身咧，亦都系咧无穷无尽，系无边无表。咁啊，虚空最清净，我哋唔到虚空清净之故，即系法身理解咧，即系清净，所以咧就无有其他嘅障碍，而得以进入。这个三摩地，即是这个三摩禅定，妙力圆明。那妙力圆明呢，即是包括上头所讲的所谓大小相容啊，同埋这个从缘起实啊，从实施权啊，这个妙力圆明呢，圆就是圆满，明就是明照。既然得到如此的妙力，那当然呢就是进入发生的理体，所以圆明普照就思维第一啦，就属于咧别人所证，我就唔知啦。我哋以咧帝观虚空无边入三摩地，妙力圆明就为我所修嘅系最好嘅。咁弥勒菩萨即同坐起顶礼佛足二百佛言：我的往昔经未曾厌。有佛出世明日灯明，我从彼佛而得出家，心动世明就好有独性，以时世尊教我修习唯心即定入三摩地，历劫以来以此三昧时行三佛求世明心，就决灭无有，自然灯佛出现于世，我乃得食无上妙缘，悉心三昧，乃至尽空如来国土，寂寐有无，皆是我心变化所现。世尊，我了如是唯心即故，悉性流出无量如来，今得受记，自保佛位，自保佛处。佛问圆通，我以帝观十方为悉，悉心圆明。入圆成实，远离依差及断计执，得无生忍，就思维第一。咁呢段经文咧就讲弥勒菩萨观色大，就七大之中咧，所谓地水火空就空色根，咁啊色大咧就属于咧就七得排第六噶啦。咁啊，如果系以我哋呢个二十五圆通咧，佢应该就第二十三圆通噶啦。向下除了根大圆通，就到观音菩萨二个圆通，一共系二十五圆通。现在弥勒菩萨观色大，就系属于咧系第二十三圆通。咁弥勒观色大咧，色有八种，就系、是、眼色、耳、鼻、舌、身、意识，同埋第七个末罗色，同埋第八个阿赖耶色。咁就弥勒菩萨咧。於呢個八色之中啊，咁啊一一觀察，因此咧就得以證呢個圓通，所以佢嚟到菩薩就觀色大。嚟到菩薩，大家都知噶啦，就係咧個肚皮就大大，個面啊肥肥，個耳啊長長，所謂粗眉大字啊，就係大家都見過。弥勒菩萨的所有在从头的天王殿，第一个殿是天王殿，天王殿是两边四大天王，但是中间的佛龛呢就分前后的， 前面望住个门口就是弥勒菩萨，所以笑口常开，欢迎那些人来拜佛，笑口常开，没有烦恼的。咁啊，后边咧向住佛殿咧，就是、个韦陀菩萨，因为佢要扶持佛法，唔希望有人破坏佛法，所以咧佛就叫佢你唔好睇咁多啦。众生系咁啦，你不如上世啦，你望住我，我系最慈悲嘅，你咪唔会生烦恼啦。所以弥勒菩萨背后咧，向住三宝殿啫，向住大雄宝殿啊，就系、是、韦陀菩萨。咁弥勒菩萨喺印度啊，中国话叫做慈氏人，以慈道为姓，因为呢个慈为佢呢个姓咧，就系佢一从前啊收获呢个慈心三昧，所以以慈道为姓。咁佢亦都有一生咧做一个转轮圣王，咁佢以呢个慈心教化佢呢个众生，所以叫做咧。圣慈，咁亦都有讲，我哋过去曾经食一个大慈如来，佢就发愿将佢成佛，一切一切都系痛，大慈如来一样，所以呢个慈咧为佢个姓，佢个名叫做波若多，中国叫做无能性啊，系个名嚟嘅，合埋呢个姓嘅慈咧就叫做。慈无能性，就佢呢个慈心啊，所谓大肚宽容，系冇人咧能够胜得过佢嘅。咁弥勒菩萨咧，大家都知道佢系修忍辱嘅，佢呢个慈心系最好。咁我都好留意有关啲，只系啲从里边嗰啲菩萨嘅对联咧，我都好关心。咁首先我本人出身南华寺。在南华寺受戒，在南华寺住过，你都南华寺都服过务。咁啊，南华寺个位嗰个弥勒菩萨殿咧有副对，可以讲咧，我见过咁多弥勒菩萨对咧，系应该系最好嘅一副噶啦，亦都几长。我仲记得呢个五十年前所记嘅，今我仲记得。佢话年年坐冷山门嘅浙江嘅代理。总见他欢天喜地，请问这头陀得意住有甚来由？日入提空布袋，小米无钱，却成得大肚宽容，不知谈信心，时将何物供养？嗱，呢副对咧就将弥勒菩萨啊嗰种嘅道德和宽容，完全咧就系讲出嚟噶啦。咁呢啲菩萨啊，根据呢个历史讲，咁呢个明州奉化，即系今日浙江奉化，就系、是、我哋从前咧蒋介石嘅家乡嘅左近。奉化咧，咁啊有一位肥头大耳嘅和尚，佢成日孭住个布袋嘅。咁呢个布袋咧，除咗佢自己本身日常用嘅嘢之外咧，佢好似我哋化成啊嘛。佢就唔好拘束嘅，你俾牛肉佢就照咗落个袋算，你俾猪肉俾鸡佢就照咗落个袋嗰度，你俾素菜佢就冇问题，得落素袋。呢个袋咧就完全就装晒佢啲所应用嘅所饮食嘅嘢。咁个每逢啊，呢个天要落雨啦，咁佢就着呢一对湿嘅草鞋响街上行。每逢个天偏寒啊，即系冇雨水噶。他就穿了一双两三寸高的鞋，他们在街上行，然后在当时当地那些人看看他穿了那些鞋子，就知道这个天时是天寒，就以为有雨水，看他穿鞋而定这个天晴，就以为雨季。那么有一次有个宝福和尚，也是当时呢是很有道德的一个出家人，他就问他了，他说大师啊，他说什么叫做佛法的大义呢？他说当时弥勒菩萨这个布袋和尚啊，他就将他所背这个布袋呢就放在地下。那么他的宝和尚就问他，他说大师啊，他除了这种之外 仲有冇向上一着，比呢个境界还要高啲嘅咧？咁佢就马上将呢个布袋个色着飘翻起走人。咁啊，点解啊？放下个布袋，即系我就提升喺个布袋走人，就表示咧，我哋一个信佛嘅人啊，无论出家在家，要放得下，要放得下，看得破，先就可以自在解脱啦。咁佢放低个布袋，就表示佢咧系放得下。所谓随遇度日，唔会执着。佢提起个布袋走咧，就表示佢咧都唔能够完全沉空寂静，佢能够提得起。所谓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咁所以呢个布袋咧，佢放低同埋拎起咧，佢都系佛陀嘅大智。從自利呢方面，你個慢緣放下，如果喺呢個名利裏邊太過追得緊要咧，咁你就點可以啊成為一個高僧大德咧？但亦都唔係話乜嘢事都唔做，唔係話消極喎，所以又提得起，在在處處化度呢個有緣嘅眾生，在在處處要弘揚佛法，係我哋出家人所應該要做嘅。亦都係佛法呢個主要嘅意思嚟嘅，所以又放得下，又要提得起，提得起，亦都要放得下，人嚟到菩薩啦，佢已經完全做得到啦。所謂大肚寬容，無所計較，中年都嘛，笑口眯眯，唔會執着，唔會啦嚇，看小人，唔會妄高自大。一切都是隨緣度日。那咁樣彌勒菩薩咧，喺當時喺呢個明州奉化一帶咧，常常都現身度眾生嘅噃。所以最後咧，佢走啦，要入滅啦，佢就講咗幾句話。佢話彌勒真彌勒，佢化身就千萬億嘅時時時世人時人。都不識啊！就我彌勒菩薩咧，喺啲人世間遊化，常常都出入喺啲人間。我識人間咧，唔知道係彌勒菩薩啦。我雖然時時都睇住人，要放得下，要提得起，但係冇乜幾多人知道我係彌勒菩薩。所以咧，佢就講咗幾句話，後來佢就再加幾句，都係勸人家哋咧修行要忍辱嘅。主要就話咧，是非真愛世偏多嘅仔細思量就莫奈何，寬強肚皮就需忍辱，闊開心地就任由他。就係話呢個世界上咧，所謂是非真愛咧太多啦，我哋想一想真係無可奈何，成日都喺呢個是非真愛裏邊過日子。咁你想度咗呢個是非真愛，解除呢個是非真愛嘅約束咧，只有寬強肚皮，放大個肚皮，收忍辱，仲要話乘上肚內好撐船。嗰啲船啊，喺乘上肚裏邊去撐嘅，證明呢個乘上個度量係夠曬寬廣啦。咁我哋彌勒菩薩都係一樣啦，所以寬及肚皮就需忍辱。就豁開心地，我哋將我哋呢個心地咧，像咪打開，任由他啦，由得你啦。總之佢自己咧，都係調回自己呢個話頭，唔會俾呢個是非真愛咧係所轉咗佢。呢幾句話都係屬於我哋一個學佛嘅人，包括世俗人咧喺呢個社會上做事嘅，都要有呢種呢四句話嗰種嘅度量，先至可以咧。你的事业呢是有成。其次就在这个江苏太原西山呢有一间寺，那这间寺呢就是经忏佛寺的，他每天都有几多经忏佛寺，什么方言口啊、三寺啊、大蒙山啊、拜忏啊，每天都很多的，很多堂的。那些出家师傅呢真係做唔切嘅， 我哋就叫做翻牌。相信呢啲咧，如果冇做過佛事，冇住過呢啲咁嘅佛事嘅地方，都冇人識嘅。點樣叫做翻牌咧？咁即係話，本來我有開個名，我同李家咧係拜參啊。咁但係個佛事太多，識嘅人分唔了咁多，分唔切咧。咁啊，黃家咧，你亦都有份。啊，咁啊，張家亦都有份。咁你一個人有三個牌喎，即係有三夥人你做佛事喎。咁佢做佛事咧，就做一夥，回鄉就回三夥，咁就翻牌，一個一個咁樣翻。但係出嘅單錢都係三份啦，三個牌嘛。咁呢個就翻牌就佛事好多嘅。咁啊，有一日咧，夜晚嘅年口就特別多。啊，咁放完口咧。仲有一個金剛上師咧，即係坐中間嘅一個咧。咁因為人口多，一群有一個金剛上師，有得幾台咧，要幾個金剛上師噶啦。除咗嗰啲識得做嘅，要全部都派曬。當然金剛上師唔係個個識得做嘅，唔識做啲咪做底下嗰啲咧，好似敲魚子啊、敲莊子啊、敲引磬啊嗰啲啦。或者站好翻，邊日都唔使敲嘅，只係隨眾企喺度坐喺度，人哋念你又念，人哋拜你就拜，嗰啲站空板。咁既然人口實在太多，所有嗰啲金剛上師都支配曬，都有曬得嚇佢個牌啦。咁啊做咗一台，揾唔到個金剛上師，咁呢個知客都算聰明。我哋崇文咧有上下堂，亦即是有混水堂。上客就表示你嚟挂单咧，当你上宾咁样招呼你。混水咧就只话佢呢啲系挂单咧住几日嘅啫，唔系话长住嘅，唔使送单嘅。总之你住一个礼拜，主要就系休息下或者诶睇下嗰啲衫裤啊咁嘅。咁你几日之后咧，佢就起翻去第二处参学噶啦。咁就叫做雲水僧，即係雲水堂住啊嘛。咁呢個齋官諗下，雲水堂裏邊咧有好多出家人住喺度，都係十方嘅大德，應該佢兩家會做放年口做金剛上師嘅。咁佢咧就去翻雲水堂，就問嗰個所謂廖元師傅，廖元咧即係雲水堂上客堂嘅主人。佢就有廉署，即係呢個廉署裏邊咧，佢哋阿頭就係管理咧來來往往掛翻嗰啲出家人嘅，領導佢哋上啲課堂嘅個廉署。咁就問個廉署先生：，佢你問啦，我都唔知邊個會唔會嘅喎。要選呢一個肥頭大耳嘅，咁就問佢識唔識？佢話我識得少少啦。好啦，咁啊請菩薩慈悲，今晚幫幫忙，我哋今晚人口亦太多。咁啊，請做金剛上師，咁呢個肥頭大耳嘅和尚咧都冇所謂，佢哋邀請佢做啦。嗱，咁啊做完咧，落咗台就已經好夜。頭先放完口咧，唔係今日咁噶，今日咁就簡單咗兩個鐘頭就 OK。頭先放完口咧，起碼都四個半鐘頭，六點做到十一點嘅，我先做過好多。冇話做兩次，你隔啲我都唔識做我兩次，點樣唱法我都唔識唱。你話唱四個鐘頭嗰啲，我仲可以勉強幫你唱下。如果再稍微老闆啲嘅咧，講六個鐘頭啦。等你坐喺中間坐六個鐘頭啊，都唔係呢份錢呢份單錢都可以用得嘅。又要觀賞，又要坐，又要手印，又要練，的確冇翻兩下功夫咧。都唔係容易做嘅，咁啊做完啦，都半夜啦，都要瞓覺啦，有個規矩，凡你夜晚放完口嘅，無論金剛要底下嗰啲咧，第二朝上邊全部都可以放假。其他嗰啲唔係放完口啲啊，全部都要上邊。凡你夜晚放完口啲咧，因為太夜就做到十一二點，翻去洗個面啊。都唔瞓得幾多時間，就起曬水就可以練呢個早課咧，就可以練要過堂，呢啲係從我規矩嚟嘅。咁啊做完年口啊，咁呢個肥頭大和尚就唔見咗喎，啲當時嗰啲頭先金剛上師 仲响度啊，回响啦，一架唔见咗咧，都奇怪噶啦。但系虽然奇怪啊，已经做完前口啦，金刚上师都可以回念休息噶啦。我哋做啲你多你走你我走我啦，系嘛？咁就唔理佢，唔理佢咧。咁啊，第二招咧，我哋弥勒典啊，即系天王典嘅弥勒菩萨咧。咁有個香燈照顧嗰晚天王點四大天王，咁啊呢一個點咧都唔細噶，都有過千隻啊呢個點，有啲兩千隻都有個好大噶，所以就批定每一個點一個香燈師嘅，香燈師就包括掃嗰隻呢個點啦，抹嗰隻啲佛台啦，整嗰啲油燈啦，換花水啦，換生果啦，呢個就是香燈師咧做嘅工作。以同朝頭早裝供水啦，都係香燈師要做嘅。咁你香燈師咧嗰招咧，咪照樣啦。咁起身洗啲你啲俾啲個大廟廚房裝個滾水瓶，裝供水點油燈。突然間見到個彌勒菩薩咧，多咗個五佛官。我哋逐輝有個五佛官，但係佢皮尼冇噶嘛。咁就多謝佢啲從文物冇電燈當然。唔好話太前咧，就是、我哋嘅年代，從來都冇電燈嘅，都係點一盞嗰啲琉璃燈，咁啊掛住喺個屋頂嘅，有個黏碌嚟嘅，嗰啲火好細，個香燈以為自己眼花睇錯咗，咪捽咗佢眼，睇真啲真人嚟嘅菩薩咧，又到個五十個，即係好似放人口咧，所大個五十個一樣，你覺得奇怪咩？通知個主阿師傅。即係一睇心裏明白，凡你做到啲大職事嘅咧，佢啲有多少咧嚇眼光嘅，佢一睇你就心裏明白，就知道咧係彌勒菩薩現世。昨晚咧因為人口太多，冇金剛上師，所以咧嚟現身咧幫我哋常住一個忙。咁因此以後咧，佢呢個地方啊，這個西山寺咧。個天王點係彌勒菩薩，永遠都有呢個五佛官帶住嘅，亦都係全中國咧咁嘅特色。其他叢林咧，彌勒菩薩冇嘅，喺佢嗰時就係咁樣嚟。咁同時啊，仲有一個彌勒菩薩現身嘅地方，就係寧波啊，天童寺，亦都係中國啦嚇好有名一個叢林，佢係禅宗嘅道場。最多人咧試過接過五千人嘅，如果係響佢呢個後山嘅山頂望落有條村咁嘅，因為幾大嘅地方幾大嘅廟啊，佢就天童寺。但嗰座天童寺個方丈咧，都唔係話簡單嘅人，當然係飽餐飽學，你真係有道德，你要懂規矩。如果唔係咧，你住唔到啊，你亦都坐唔穩呢個寶座。因為天童寺人太多，來自五湖四海，好多好多所謂有道有德高僧，好多掛班啊都有。咁我哋同時推過堂，從上午點就過堂，都上早點。上早點咧，邊個最去得先？嗰、那個齋堂咧，應該咧第一個就大和尚。去到個齋堂咧，呢集我唔可對到個篤最後嗰埲牆咧。而家個法座同個門口對正嘅，你入佢就坐上個法座。點解佢第早第一個咁多咧？因為佢係大和尚。在呢個法律，在呢個規矩嚟講咧，如果大和尚進堂，人人都要企起身嘅。嗱，咁啊，大和尚為就唔好自己損福，所以佢咧上殿到三歸呢個時候咧，佢就走噶啦。就離開啦，佢就唔陪大眾捉呢個米陀讚嘅。咁佢離開之後咧，佢就拜四聖，即係米陀菩薩、鋸南菩薩、祖師點、鑑齋菩薩，佢就禮四聖。禮完四聖咧，就翻個方丈廟，做咗佢大隻嘅洗手間啊，諸如此類啦。咁就馬上穿豪衣咧，就同齋堂咧坐住響度。當然你啲人進堂，佢唔會起身歡迎你，佢係大和尚。但係如果佢嚟得遲咧，嗰啲掛單常住嘅人咧，老早入嚟坐喺度咧，大和尚進堂，大眾都要起身， 喺大學陣咧就唔好選自己個福啊！我哋出街就係一舉手投足都要收福，我哋選福，佢就老早就坐手去。嗱，咁啊，其次入齋堂嘅咧，應該係個增值師傅啦，可能同時一齊到。嗱，咁啊，增值咧就係增人嘅職人，附帶講下，佢咧就冇一個固定一個辦公室俾佢嘅。他就附属在这个客堂住了客堂，他平时就没权威的，也都没权力的，那他最大权就是殿堂佛事上殿过堂，哪一个人契得不好或者跪得不好，他就可以冚你一巴掌的，再不听就叫你揸堂跪响打响板的，他很大权威。咁所以咧，增值師傅咧入嚟咧，就睇下嗰啲齋堂嗰啲台啊，行堂師傅擺嗰啲碗筷擺得好唔好啊，就係增值師傅咧負責噶啦。咁啊，見唔到人嚟，就望到呢個法座噶嘛，佢睇見呢個法座咁，好似有個人坐喺度咧。啲大和尚今朝咁早啊，再睇真啲唔似大和尚，或者係燈光唔夠啊，睇啲唔似大和尚啊。行到望下一個肥頭大耳嘅和尚度，他哋一攞攬喎，大和尚話發咗你啲坐，你邊是人啊？佢就發脾氣鬧佢，跟住肥大和尚唔睬佢，佢嘅師傅咧又係我權威嘅，佢就喺度掹佢嘅耳仔，掹，嚇佢就好搶到條咁樣嘅，咁啱啱嗰陣時咧，大和尚入嚟啦，一睇大和尚心知明白，佢哋嗰啲小停手，唔好掹，咁冇掹咁啊點咧？咁啊，嗰個法座有個皮球大佬坐喺度啦，咁啊自己呢個大和尚坐邊度咧？佢哋個僧師傅喺門口齋堂門口擺上台，佢架擺上台，佢就個面咧就向住個法座，即係最後嗰半牆嗰度，背脊就向住個門口。咁啊，過堂食齋咧，食完之後咧，嗰個皮球大佬唔見咗啦。咁啊，證明係未來應差。所以就大和尚咧，有佢呢個眼光，有佢呢個見地，佢知道呢個咧係未來嘅。所以後嚟因此天童寺啊個齋堂咧，永遠歷代嘅祖師由佢開始入去嘅大和尚咧，冇人敢坐嘅。永遠過堂都係坐喺三門口臨時搭嗰個法座。嗱，呢次亦都係真嘅，我都去睇過天童寺，我都去過兩次啊。咁啊，係真咧，香港擺個法座，真正呢個大和尚嗰個法座咧，冇人坐嘅，佢哋永遠坐喺門口對住嗰埲牆個法座。咁啊，天童寺咧，亦都係彌勒菩薩應世過嘅。我識人彌勒菩薩啦嚇，喺我哋中國啊，同心和裏邊啦嚇，咁啊，亦都係一尊啦，係好有身份、好有地位嘅菩薩。在呢個圓結千佛之中啊，彌勒菩薩就排第五，即係上釋迦牟尼佛就排第四。一千佛之中，佢排第五，佢就計呢個本師釋迦牟尼佛之後咧，佢成佛嘅。咁啊，現在咧就喺呢個兜出內院，兜出天咧，有內院有外院。喺呢個內院咧，我哋度眾生講經説法，一路等到釋迦牟尼佛。個佛法冇咗啦，佢先至咧下落呢個人間咧成佛。咁啊，凡嘅釋迦牟尼佛在生嘅時候啊，所未曾化度到嘅眾生，只要有釋迦牟尼佛座下聽過佛法，種過佛法善根，但未曾得道，都未有菩薩出世嘅，通通都度咗啦，都俾佢度咗。咁嚟到成善佛嘅時候咧，佢嗰個菩提座啊，與人間唔同嘅。個菩提樹咧，好似一棵龍樹咁樣，嗰、那個樹個上邊好似一個龍頭，佢就開花嘅，所以叫龍花。佢喺呢個地方成佛之後咧，就講咗三次。第一次度人，就度咗99億眾生。成安羅漢，第二次法就到咗96億眾生成安羅漢，到第三次就到咗93億， 的众生正阿罗汉。咁落翻三个时间之后咧，就到此为止啦。凡系释迦牟尼佛座下众个善根未曾得到嘅，都归弥勒菩萨所教法全部的正果。不过呢个问题咧，有啲问题。嗱，我释迦牟尼佛佛仲灭嘅喎，开始灭啦，但我都未曾灭，根本上万年啊嘛，家先就开始。嗱，咁我开始几百年，仲有成九千年咧，搞定啦吓。你话九千年，我哋要几多生几多世啊？要我几多家人世？一百岁都唔简单，就算有一百岁，咁有几千年呢个未完，几多生啊，受生死啊？何况我由今日开始转翻嚟就出世啊，有五十六亿万年啊！如果以今日计数啊，都唔知几多亿几多世受呢个生死轮回。咁即系话咧，我哋真正一个学佛嘅人，唔好等咁耐啦，不如老老实实。今日咧，我哋有机会直遇释迦牟尼佛嘅佛法，在八万四千法门之中，有一种最方便、最直接、最简单，就是、这个念佛法门。我哋三条法门即身可以往生西方净土啊，就唔使等到弥勒菩萨咁远啦。嗱，咁呢个念佛呢种法门咧，讲埋呢个弥勒菩萨，咁啊跟住咧讲就根大圆通大势至菩萨所修嘅，亦都系第五卷最后一个圆通，亦只有留到啦，或者听晚都话开始讲多少啦。咁留翻咧下一次。先至咧同各位講呢、這個根大圓通，即係講呢個念佛法門。嗱咁啊，講到呢處咧，時間亦差唔多啦。咁啊，阿馬文祥，我依明天晚上再講《圓念心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亦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南無阿彌陀佛。